们刚听到歌曲来自于 Arcade Fire， 他们是来自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刚的歌曲叫做 Everything Now，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首歌来自于朝夕音乐的新年歌单。那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支乐队，如果你看过电影 Her 的话，你会发现其中也有他们非常多的创作的音乐出现，但是电影 Her 当中的音乐和他们的摇滚乐队的这个定位不太相符。歌曲呢是那种非常舒缓的非常安静的钢琴曲，怎么也想不到是来自一支摇滚乐队哈。但是我一直相信每一个摇滚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比平常人更加柔软的角落。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Funeral， 但在2004年这一年应该能够算是他们非常的不幸之年，随着他们的几位亲人的去世，带给他们的是沉重的悲痛啊，可以说是化悲痛为力量，他们毫不犹豫地创作了2004年的这张 Funeral， 通过他们的毫不掩饰的心情演奏出来，表达对亲人离去的伤感。他们的音乐风格有 Talking Head 这样乐队的影子。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可以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 Welcome to Your Life。 这首歌叫做 Welcome to Your Life， 来自 Group Love。 他们成军在2009年，来自美国 LA 的 Indie Pop 的乐队。据说他们几个人是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面的命运一般的结识哈。后来几经辗转，他们才在一起在一年之后吧，他们在 LA 开始录制自己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女主唱的声音呢有一点像 Katy Perry 水果姐，他们的歌曲好像很有夏天沙滩的感觉，随时都可以 cheer you up。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也非常好玩，不是 Welcome to my life， 而是 Welcome to your life， 欢迎进入你的世界。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这样，往往总是特别羡慕别人哈，羡慕别人的人生非常的精彩，羡慕别人人生非常开心，甚至别人的年终奖拿得多，但是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世界有的时候也非常的让人羡慕。所以 Welcome to your world and enjoy your lif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 Tell me tell me。 首。 没错，刚刚我们听到歌手就是来自那个曾经唱出了所有人都知道的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的 Kelly Clarkson。 刚刚这首歌叫做 Heartbeat Song。 Kelly Clarkson 是在他朋友的鼓励之下参加了第一季的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面试，他的表演呢获得了评审们的一致赞扬哈，他成功的进入了30强。之后呢，凭借大家都知道唱 Celine Dion 的 I Surrender 以及流行歌手 Mariah Carey 的 Without You， 最终顺利进入了最后的10强决赛。2002年9月4号决赛当天， Kelly Clarkson 凭借着 A Moment Like This 获得了 58% 的得票率，赢得了美国偶像第一季的冠军。而他演唱的 A Moment Like This 也成为他推出的首张单曲，首周销量各是10,000,000、100,000、2,360,000张，成为了 Kelly 第一首冠军单曲。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名字还挺危险的，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 Dangerous， 当然不是 Michael Jackson Dangerous。Dangerous Glade 在去年10月发布他们的 EP 叫做 This is what it's like。 澳大利亚的另类流行三人组 Glade 再度回归非常迷人的声线哈，整首歌的旋律呢相当的抓耳。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都疯狂的留言给我吧。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依旧是来自这支澳大利亚的流行三人组合 Love You Better，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Last night I came around from 10 till 4

神经李宇春啊，不是说李宇春是女神经，我是说她这首歌叫做女神经。乍看歌名其实还蛮难理解其中的意思的，但越是看上去平庸无害的东西呢，它的伤害就是越是出其不意哈。女神经写的就是女神的道理，如今呢女神都成了这个流水线生产，照着女神经来修炼，人人都可以复刻女神，所以这首歌简直就像是乱世里的平地一声惊雷，人人都只求保险太平的中庸，忽然来了一个不安分的人，他振臂一呼，呼吁所有的人都应该挣脱既定的枷锁，来活出自我，活出不同的人生。李宇春就是这样不安分的人。做情歌呢，委婉凄美，传唱度高，而且特别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他就不肯呢，偏偏要去摸索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音乐，每一首歌都要赋予他特殊的热烈的含义，所以他到现在都没有固定下来一个个人的音乐风格。后来这首歌收录在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张专辑当中，浓浓的 disco 的感觉。如果你听过其他的歌，你会发现在这歌曲里面，复古 disco、蓝调布鲁斯、电子的元素都有体现，非常试验的一张专辑。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陈珊妮，叫做风景好。 一点民谣，弄点迷离的氛围，再加点清冷的味道，你就可以到冰岛了。对于如今流行乐坛的音乐配方，陈珊妮熟悉的很，但是她的新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的两次，玩的就是这种风格，却玩的比大部分人都高级。当然毕竟是前辈了，她连文案都想扔掉它。她说，因为你不觉得解释太多的反而就没有意思了吗？听了就知道了。所以没点开专辑之前呢，只知道这次除了她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如同被悲伤下载了两次之外，其余的歌都由陈珊妮做完曲，把 demo 寄给不同的作家们，由他们来填词完成。很多人说陈珊妮都很难接触哈，事实上陈珊妮只是无法昧着良心说假话，无法像有些人们自来熟吧，但陈珊妮却拥有吴青峰啊、周笔畅啊等一大票的音乐死党，说话不拐弯抹角，能为对方保存秘密是他交友的一大原则。演唱会上他经常损他的好友，说喜欢陈珊妮的人都没什么朋友，可在朋友的眼中呢，陈珊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相处的人，虽然讲话有点机车，但是绝对没有恶意，是那种霸气的口气哈。只不过呢是他的习惯说话方式而已。如此可爱的陈珊妮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手，我见过他本人，非常的阳光，笑起来非常的爽朗，而且真的我觉得有一些歌手是有人设的，他的人设是可爱，但是他的人设和他本人真实的样子也是一模一样的。黄雅莉这首歌叫做黄小花。 不知不觉中长大一点，爱做梦的我变得有些疲倦，儿时的梦想真的难圆，童话中的王子还是没出现，真想让一切回到原点，别让自己梦想只在梦中实现，傻给你自己心爱的旧拖鞋，还有邻家弟弟可爱的笑脸， 一起去旅行，魏如萱。魏如萱的歌词是那种你拿给小朋友去读也是可以的，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童话般的可爱表达。魏如萱这几年其实尝试了很多的不同的样子啊，从最开始的甜蜜轻盈的少女风变成了有些叛逆的女青年，但一直没有变的是魏如萱歌曲里面那些自由的感觉。所以气质这种东西呢是装不来的，身体里面没有那些自由的风的人们，即使表现得再自由，看起来还是畏手畏脚的。而魏如萱不一样，你会从她每一次的表达当中听出洒脱的气质，很让人舒服。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下一首歌也蛮温柔的，张杰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若没有滴水穿石，寂寞的心里，那是喜欢不是爱，不刻骨铭心。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点余地，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只想抱着你陪着你，不言不语也是风和日丽。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再多误解我都不在意，只想抱着你保护你，有种不离不弃叫真心。 爱情来的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现在美好的情感，美好的生活。马上就要过年了，真的是我觉得这几天让我觉得有一点迫不及待啊，日子过得好慢啊，第一次觉得度日如年的感觉，赶快过年吧。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你在过年的时候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你都可以留言给我哈。我们的新年之前和新年之后的节目呢，都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特别适合过年气氛的歌曲，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想和你听苏打绿一首充满阳光的歌曲哈。